我们牵着手走在白色花海，那时天空那么蓝，时间那么慢，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甜。

还在等待，我不知道为何只言迟语轻，理智辉煌过后是灰暗，仍期待着把一切从头来。 之间揉碎了我。